追踪环球市场大鳄，紧贴各类资产价格走势。大白鲨 Jack 星期日晚专报大鳄。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股仔。 好啦，咁啊，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唉，唔好，即系都话唔好再提嗰三个字啊，嗰三个字沪港通啊， 系， 咁呢三个字啊，真系 唔系，但系今日 食唔安瞓唔落嘅。 喺 Black Finance 个 group 度好热，好似热咯， 好似热啊嘛， 系啊，谈得都好似热 咯，好似嘢系咯，又想踩佢一脚，但有啲人又觉得自己揸住啲货唔好踩咯，但系即系呢个咁嘅沪港通真系抵闹，真系， 系，咁啊， 边个谂出嚟？即係你要知道香港呢好多行好多業好多各行各業呢過去那幾十年呢又點解可以咁風山水起或者係如魚得水呢，咁當然就唔係啲咩受之以魚嗰啲咩因素啦。即係最主要因素呢就係識得喺呢個嘅陽光啊唔係陽光底下喺呢個地平線底下搵食㗎嘛。即係通過一啲因为即是香港最值钱的地方呢就是中国是一个相对比较禁闭的城市。 是即是有区隔在这里。 是啦。 可以 differentiate 啊这些。 是啦。咁香港作为中国通去外国的一个的窗口。 没错。 这个是香港过去那几十年来最值钱的东 西。 咁、我不是说要中国一路封闭下去它都可以开放。咁但是即是你转换香港的角色就是说在中国开放接轨国际的时候香港是一个什么的角色的啫。好啊你用那个 的金融平台来到做这个的 transition, 帮中国做这个 transition。啱的真的没所谓亦都是应该这做的事的。 没错。 啊、但是个问题就是说你将个利益你摆在哪里的啫、是不是那你在沪港通啊你其实在即香港的金融市场里面有太多的例子告诉你即其实个利益就已经不是 在香港那里。喺翻國香，喺翻大陸嗰度，其實都冇乜為嘅。大陸13億人，你俾得幾多利益佢啊？ 其實又即係一早都知道咧，就對邊邊有利噶啦。不過咧，就諗住你都堂戲都做好啲啊嘛。 唉，唔會噶啦，做咁多學，做 我都會嘅，我覺得 做咁好俾你睇，又做咩啫？即係做。真係俾到你睇啦啊 ,Kelvin 你作為香港人嘅代表咁解啦。 係。 啊做台戲啊你都好滿意啦稱心滿意啦。 係。 我話你滿意咁上面可能唔滿意呢 係。 係咪咁我既然做一台戲我梗係俾上面啲人滿意㗎啦我理得你滿唔滿意啊。 咁樣 嘅。係咪你香港人你返去壓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太多啦譬如你包括即係香港啲銀行業亦都係啦、香港啲銀行冇㗎啦。俾人买晒㗎啦。 会唔会汇丰会俾人收购 汇丰变成就嚟变一间大陆银行㗎啦。 都系啦上海汇丰银行。 系啊你真系如果你话大陆继续玩嗰个嘅银行改革开放嘅游戏你过多五六七年你再唔遇汇丰呢汇丰真系喊㗎。 嗯。 汇丰真系死俾你睇㗎。 其实好易㗎咋。 其實唔係好易喺直頭 嗱，第一步嚟咗人民幣自由化兑換啦，相對上、都接近全自由噶啦。好啦，全部定息嚇，唔、使高啊，兩厘半左右啦。啊，哇，啲錢咪轉曬過去咯。 你諗下匯豐個擺喺個咁嘅全球金融地方智慧嗰度，佢擺個咩定位啊？係嘛？即係中國，你再唔遇匯豐玩多三五六七年咧，就必死。如果喺唔遇你玩呢五六七年裏面又整到個金融海嘯嘅話呢 係 就死上加死。 啊不過講人民幣呢都有個問題都可以分量一下。咁有個客人打嚟咁佢就話啊如果你即係點樣睇呢個匯港通對人民幣有咩影響呢嗱因為如果人民幣即係嗱理論上如果多咗人唱佢咁講啦如果多咗人唱 咁會唔會會唔會個需求增加？話如果個供應變咧，需求增加咁啊，唔係即係供個需求增加，理論上咧就會升值嘅。係。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又唔知供應會唔會變喎？呢個第一個問題啦。係。係啦，咁第二就係咁佢即係第二個原因就話匯豐通過即係如果譬如你買啲 A 股咁，如果人民幣如果跌嘅話，咁啊冇咁著數啦，咁又會唔會又有影響咧咁樣？ 嗱，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個人民幣嘅供應啦。如果你係以個 band look 嘅供應嚟計咧，即係真係一張張實體嘅錢嚟計咧，咁就個供應咧你係永遠唔會知嘅。 冇錯，習慣唔知。 咁你話哇，你咁少供應嘅，咁可能係中國銀行呢度密密喺度一日印翻一百幾廿億出嚟，你唔知啊嘛。 冇錯。 嚇，呢個你係唔知嘅。係 啦。 咁唔知嘅嘢冇得計嘅，咁所以我哋會揾啲有得估嘅嘢啦。就係、是、個 M2 啦，係啦，即係就算你話人民幣係冇新印到嘅，一張都冇印過嘅，係咁、啊、你個 M2 嗰個 money supply， 如果你嗰、那個即係個人民幣喺國內裏面流動得快啊， 嗯， 都係一種人民幣供應嚟㗎嘛， 嗯， 咁、啊、即係話 Kelvin 你啲人民幣唔會收喺床下底，你會拎出嚟嘅， 係 咁嗰個都係人民幣嘅供應嚟嘅，咁嗰個數其實你唔使驚啦，叫佢。香港七百萬人走去唱人民幣，唔會唱唱爆人民幣㗎。 係啦，同埋我就算當我一百億全部都係散户啊，又係咩數呢？ 係啦，你即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呢樣嘢。 冇錯， 唔好咁自大。如果你二三十年前香港人真係可以唱爆你個人民幣， 嗯、 但係今時今日係唔得嘅。你諗下，你淨喺深圳啊，嗰啲唱錢嗰啲公司啊，嗰啲鋪頭仔啊。都夠你哋香港人唱噶、 嗯， 你放心衝入去唱啦，你唔會唱到人民幣升值嘅，你放心啦嚇。 O K， 嚇咁第二個問題係咩話？ 即係譬如話睇買 A 股方面，假設啦，或者即係有冇呢個人民幣嘅匯率方面嘅考慮因素咧？ 咁梗係有啦，咁你買咗之後人民幣跌，你咪輸匯價咯。 嚇、啊！ 嚇咁呢樣嘢一定有因素，咁但係當然你都話人民幣點會跌啦、啊？咁係。人民幣就 睇跌喎，家陣好似出邊。 人民幣就算跌得幾 多 啊？係真係。係咁、啊、你買得即係假設你買 A 股嘅，你唔係話激一二百點噶嘛 ？A 股你梗係講緊佢升一千二千點噶嘛？咁啊就唔係一個 percent 兩個 percent 嘅匯價跌嘅考慮因素啦。咁、 嗯、 第三個問題就係人民幣嚟緊個需求啦。嗱、啊，你供應冇得計啦，你就唯有就係 講下需求。 假設個 M2 嘅啫，你個需求嘅啫。咁需求人民幣嘅需求應該會越嚟越增加呢樣真、嗯，因為上兩集都講過啦，即係 APEC 之後可能有啲亞洲國家默默地或者暗碼底地用人民幣做外匯儲備啦，因為嗰個 APEC 嗰一帶一路同埋嗰個亞洲投資發展銀行嗰度啦，咁啊，所以人民幣其實長線都仲有個升值嘅實際嘅需求喺度嘅，咁、 嗯、 當然你話亞洲國家會唔會 buy APEC 嗰一套咧？咁唔知啦，咁啊，即係 APEC 先啱啱開完啫，咁啊唔知，咁、嗯、啊假設會嘅話咧，對人民幣都一個幾大嘅需求嚟㗎，即 係 你話當你亦都可以講話下邊東南亞嗰班國家，你對人民幣需求加加埋埋有幾多啫？只係佢啲窮鬼嚟嘅，咁、 啊、 但係加加埋埋你唔知啊嘛，你點知柬埔寨裏邊個所謂嘅外嗰、那個唔肯話外匯儲備啊？嗰、那個黃金儲備有幾多啫？ 係冇錯啦，仲有咧有一招咁樣嘅，我俾啲美金你，你同我擺翻啲人民幣，咁咪有需求咯。 係咯係咯，咁啊，所以你又唔可以太睇少嗰扎亞斯安嗰扎東南亞國家嘅，因為佢哋即係可能好。可能好有錢㗎， 堅㗎， 係嘛？柬埔寨嗰度有幾多金啫？我係唔知㗎喎。 唔係咯，你睇菲律賓股市，哇！ 咪係 汗顏啦，即係。 咪係啊！越南可能當年都收埋好多美金，你唔知㗎嘛？ 哦，咁一定有啊！喂，你講嗰、那個APEC 喎，又啊後續下嗰、那個一帶一路有冇啲嘢嚇有關事？ 啱啱開完。 係啊。 啱啱開完，我哋啲總理又好快咁好頻密咁樣飛，又唔知道飛咗去邊啦。 係 嚇，咁啊，所以即係學聯嗰幾個都唔知上去做乜、人哋都唔喺度。習近平、李克強都唔喺大陸，係嘛？咁人哋唔係話唔俾你上去，而係你想見嗰個人唔喺中港嘛？而家飛咗啊嘛，即係費事你嘥，畢竟你買咗啦， 大佬， 費事你嘥時間啊！啊，咁啊，所以就唔俾你上嚟住咯。啊，咁啊，佢哋都好行程都緊密嘅，我哋啲總理。 梗係啦。 啊，因為 APEC 開完之後又要做好多 lobby 啦。咁我諗啲東南亞國家即係 so far APEC 出翻嚟嘅消息就真係唔多嘅。 嗯。 係離奇地唔多啊！以往即係譬如你話博澳啊，或者其他嗰啲 APEC 咧， 出翻嚟之後，開完之後嗰三四五日咧，就好鬼多人走出嚟講嘢嘅。 係。 哇！哔哩吧啦咁啊，硬係好似跌咗落地都揦翻扎沙咁樣嘅。但今年咧就真係少喎，即係可能係香港啲傳媒就唔報啦，或者唔夠版面，或者唔夠時間去報啦，就真係相對係比較少喎。或者當然你可以講話，即係呢啲 APEC 嘅嘢，雖然係叫做半個國際城市啦，咁但係去到中國都係要。即係要跟翻符合我哋國情，個透明度都唔能夠太高啦。 唔係呢啲咪叫務實咯，我覺得。 係啊，咁啊，所以就兩位總理都係要繼續出去做 lobby 嘅。係、你信我啦，嗰、那個亞投行嘅店 啊，一帶一路咧有你著數啊，咁樣哔哩吧啦㗎啦。嚇、嗯，咁啊，所以就 APEC 就冇乜特別嘅跟進。 明白。 咁但係即係你又可以，即係如果你股票市場你又向前諗都得嘅。APEC 完咗之後，阿習總如果得閒翻翻去我哋中國坐翻去張龍椅嘅時候，估計佢應該又要講翻啲自貿區噶啦。 哇，係喎、哦， 因為佢四中傳媒都係講緊，其實所有嘢都好密嘅、嗯。四中傳媒都係講緊十月中， 係 十月中開完就到 APEC。 嗯 ，APEC 其實到而家距離唔係爭好遠。 系哦， 咁所以其实四中全会距离而家都唔够一个月嘅，但四中全会佢系讲个自贸区啊嘛， 嗯， 话要大力发展啊嘛， 冇错， 以上海作为一个例子啊嘛， 试点， 唔系上海就试点咗噶啦，发觉好成功， 系， 都唔中，真系冇人知道成功在于哪个角度嘅真系，即系讲佢咁讲啦，佢话好成功就要拎上海作为一个试点，作为一个例子，全国推行，咁讲完之后开 APEC 冇人讲呢啲噶啦， 系。 APEC 嗰啲勁嘢噶嘛，咁 APEC 完咗，應該就會再講翻自貿區嘅，跟進翻去四中傳媒，咁所以咪就係百無聊賴嘅時候，你咪揾啲天津自貿區啊， 百無聊賴 嗰啲咁嘅嘢炒住先咯。你、哦、如果唔係你而家 即係冇嘢做 嗱，經過即係第一次咁講，經過呢個滬港通賴嘢事件之後咧，個市場咧估計咧係會混頓翻個零禮拜。 嗯， 個混頓嘅狀況係咩咧？就係、是、你又上面又揸住啲嘢， 又走唔到。 有啲人又想下面留翻啲嘢， 冇錯啦。 咁但個消息面嗰方面咧，又好似咁大件嘅宇宙最強嘅護港出埋嚟，就應該你嚟緊咧又冇乜特別仲勁得過依樣嘢消息噶啦嘛。 嗯。 咁你又冇嘢好睇喎，你又唔知想點喎，成個市場就好似盤古初開咁樣。 係 啊。係喐下喐下， 好呢、這個 Interstellar 咁嘅 feel。 我未睇啊，正可能會有啲係嘅，即係你好似滬港通有個蟲洞，令到你去到第二個空間， 係啊， 但你喺個空間裏面又好似 一種無無聊聊狀態， 係一種無重狀態，無無聊聊咁樣， 哇！ 即係你又想翻翻以前嘅空間，但你又翻唔到以前嘅空間，但你喺呢個新嘅蟲洞嘅空間裏面你又發覺 又 唔係太差， 又冇著力喎，又唔係太差， 係啦，又唔係太差，但你又只腳又踩唔到落地， 係。 咁你又唔知想點，即係而家我哋就入咗個蟲洞裏面啦。 同埋呢好比喻啊姚尊。即係呢個都係個相對論啊。即係其實阿爺係唔急㗎嘛。呢方面。阿爺諗住等多幾日啦，但係點知相對我哋其實等咗幾年㗎啦。 係啦。即係呢個我哋喺蟲洞呢個狀態究竟會維持幾耐呢？我諗個零兩個禮拜呢大家都會好混沌，有啲股又搭咗落嚟，有啲搭咗落嚟啲錢又會轉咗去第二隻嗰度，有嗰隻又會升得起咁樣。 係。 但 anyway 點都好，我話覺得即係話開始有啲錢咧，走翻喺三四線嗰度啦。 嗯。 走翻喺炒股嗰度，因為上個禮拜即係嗰集節目講過，即係啲企業好多怪事發生啦。咁、其實延續住呢啲怪事嘅，今個禮拜都有，即係過去嗰個禮拜都唔少。 嚇、啊！有冇啲？ 即係好多啲奇奇咧咧，譬如呢個嘅 傳媒 國美啦。國美就買咗間徽商銀行啦， 狂買喎呢排啊啲幾買嚟買， 係啊，佢就買咗徽商銀行5%，咁就日價喎、哦。你睇徽商銀行個股價長期上市之後都唔好喐嘅， 啱 曬，都唔知點解佢用日價10%買翻嚟喎，咁跟住啲人問國美就話：喂，點解你買徽商銀行仲要日價㗎？咁國美嘅管理層又真係冇得頂㗎喎， 係 佢答嘅嘢咧，佢答嘅方法咧。好啱做香港政府嘅喎， 點咧？ 佢就係話：，你問埋啲咁嘅嘢，你實話我即係國美買徽商咧就唔啱嘅， 買得貴。啊、 但因為咧，你哋淨係睇表面， 係， 所以你又會咁樣諗啦。 內裏係咩咧？ 咁你執個咁嘅撩咗，我唔睇表面睇咩啊？咁係國美購入徽商銀行 5% 以日價，好似13% 嘛。咁呢個 news 已經係好奇特㗎啦。咁我唔睇表面，我睇得你咩啫？你咪刮個內心出嚟俾大家睇下咯。我又唔信你有個內心出嚟俾我睇到。咁所以其實過去嗰個禮拜都好多啲咁嘅 怪消息， 怪消息啦，又包括被恒大收購呢個新傳媒啦。 哇！新傳媒喂點啊？ 喂！ 哇！點啊點啊！ 最過癮就係新傳媒就係呢個嘅壽哥噶嘛。杨寿成先生噶嘛？ 系啊，有好多传说噶嘛，有传说后者又啊对某电视台有啲兴趣咁样。 系咯，咁应该都唔成事。 传闻后者，如果后者自己咧就问问地嘅，咁啊加咗恒大会唔会好啲咧？ 会唔会恒大买电视台咧？唔知啊。 又或者系恒大借个名出嚟去买咧？啊，钱又唔使出 啦， 实在太多揣测啊！ 因为新传媒对于阿杨生嚟讲都系功不可没嘅一间公司嚟嘅。 边个对边个啊？ 新传媒一间公司对阿杨寿成先生、哦、都系功不可没嘅。 系， 因为你知道杨寿成先生呢个人亦都系即系好传奇的一个人物。 嗱，我开始唔搭口噶啦，你继续讲啊！ 唔係我講啲 fact 啫，你可以搭口嘅。你睇維基就知道，你講維基應該冇乜殺身之禍。 哎，我唔講維基。 咁你知道即係佢 維基好敏感，維基你講。 佢都破個產，亦都企翻起身。 嗯。 企翻起身之餘，亦都成為一個眾所周知嘅富豪級人物啦。 亦都係。 係咪？ 係。 咁喺呢個由佢企起翻身，成為一個眾所周知嘅富豪人物嘅當中咧。其實新傳媒咧，亦都幫佢建立咗唔少嘅形象嘅。 嗯， 啊、即係唔好話幫佢賺好多錢啦，香港做傳媒賺乜鬼錢啦？係，係咪？就起碼嚟講咧，都建立咗形象咧，就係、是、一個傳媒人啦。第一， 係。 第二樣嘢，亦都係文化人啦。 跨企業啦，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亦都因為有個新傳媒，令到佢嗰、那個 發展多元化。 系佢不嬲發展好多元化， 好多元化， 好鬼犀，好鬼多八足咁嘅爪嘅， 系 泛泛都好似 都有佢嘅蹤影， 都有蹤影之餘就好似有啲即係社會未濃啦呢啲，社會未濃嘅，咁啊所以亦都令到搞咗嗰個 EGG 啦，即係嗰個佢嗰、那個阿 sa 嗰只嗰間叫咩啊？ 英皇 係英皇啦，係嘛？咁所以其實新傳媒即係就算好多人話新傳媒賣咗佢啦，佢都唔係好賺錢嘅，得個做字。咁但係確實係標噏咗阿楊生嗰個嘅形象唔少嘅，係、嗯、咁、啊、所以今次賣出嚟俾恒大咧，個味道 我就直。唔係，即其實好多人傳嘅，都唔使點樣點即係覺得都係同電視個牌有啲關係咁樣。 係啦，所以我話、嗯，如果你單純即係我不嬲都講啦，即係如果一件事你唔可以用一個單純嘅商業角度去解決判斷嘅話咧，咁佢一定係一個政治任務嚟㗎啦嘛。 嗯。 嚇、啊，咁所以即係如果對於楊生嚟講，新傳媒其實我覺得佢應該會有一番一定嘅感情喺度嘅。 嗯、 因為確實真係幫咗佢建立佢個形象嘅， 明白，明白。 有啲感情喺度，咁你個將個感情，即係將感情，將個感情， 將個感情 賣出去嘅話，而個價又好似唔係話太過分喎、啊。 嗯。 咁賣去一間恒大嗰度，即係我又會覺得係一件政治事件啦。 係。 咁、啊、當然呢件政治事件背後會唔會牽涉到電視台呢？咁就唔知啦， 再觀察。 咁你又知道，即係恒大嗰、那個俾我嘅印象咧 ，Elisa， 同呢個嘅楊生下邊英皇啊，或者環球啊咁、嗯、樣，其實都有嗰種咁嘅味道嘅。 唔係你其實牽涉到地產咧，就一定有啲業務來往嘅。 地產啦、啊，同埋又係好似。 同埋娛樂啦， 九唔搭八嘅多元化啦， 好中意玩娛樂啦， 紅酒啦， 係啊， 共聚會嗰只㗎，佢都 係梗係啦。 阿恒大個老細好鬼共聚會㗎，係 啊， 咁嗰一隻咧就好似好多元化，又好九唔搭八。當然喺而家嘅中國社會裏邊，呢啲咁唔搭八嘅多元化，你可以覺得係自己啲有錢佬中意玩嘢，中意揾嘢玩啫，你吹唔漲咁多錢。咁但係譬如楊生佢起家嗰陣時候，嗰個香港嘅年代就唔係咁樣㗎嘛。香港嗰個年代就係話，你單一個物種嘅業務嘅話咧，你即係 stick to it 咧好鬼多年嘅。 係。 嗱，你諗下啦，香港以前我哋成日講嘅洋行股啊，康臣、嗯，香港以前 一個板塊叫做洋行，個英文就叫 Hongs， H-O-N-G-S 嘅。 嗯。 嚇、啊。你嚟嚟去有幾多間？ 係咪即四大洋行嗰啲洋行咧？ 你真係幾間嘅啫， 係二和 嗱，你唔計嗰啲捷成嗰啲洋行啦，嗰啲做代理為主啦，咁嗰啲梗係多元化啲啦， 係 佢和記啦， 冇錯， 太古啦， 係啦， 以前嘅渣甸啦， 即係二和啦，係啦， 係啦，咁啊，所以你諗下喺香港嘅歷史裏面咧，能夠做到一間嘅多元化企業咧，其實好少啊， 嗯， 好多富豪有錢佬咧係嗰飯就係嗰飯， 何況香港就接近係你唔掂地產咧都冇運行噶啦。 係啦，但係你諗下，你掂地產，譬如你郭氏家族嚟為例啦，收容基為例啦，你即係大部分啊，我哋講緊 Hongs 嘅一個特 characteristic 咧，就係話你嗰個盈利 earnings model 咧，你唔會側進去某一樣嘢嘅，嚇、 嗯 啊，即係比較相對嚟講，可能有四五飯啦，係比較 even 咁樣排列嘅。咁譬如你話收容基咁樣，咁佢都係有地產啦，當然，咁佢有收租啦，佢有涉及過其實啲交通啊或者公用嗰啲嘢啦，但佔個比例相對嚟講都係細啲啲嘅。 係， 佢即跟住有啲互聯網啊，呢啲講得更加細啦。你諗下李兆基亦都係啦，啊，佢成個系統裏面咧，佢都主要係煤氣， 嗯， 同埋呢個嘅地產為主嘅， 嗯 啊。其他嗰啲，譬如美麗華酒店啊，嗰啲佔佢成個 portfolio 好細。咁但喺大陸呢樣嘢唔係嘅，一有錢咧，哇，喂嗰樣機起鐵路啱玩，我又玩； 係 互聯網好玩，我又玩； 係 喂物流得，我又得。佢哋可以發到好大嘅。 嗯。 咁啊，楊生咧亦都係嗰陣時喺香港嚟講咧，有少少啱咁講咧，就係恒大嘅老細嗰個味道，就係話咧。佢每樣嘢都會辣咗落去嘅，咁、 嗯、 所以我頭先講社會味濃嘅咁樣簡單，好似一個社會嘅縮影咁樣啦。 哦， 但即係唔係黑色嗰啲社會 ，OK？ 即係社會味濃啊！ 哦，你講啲電影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拍電影啊！ 啊 係啊，咁啊，所以就阿許生即係恒大老細，亦都好有一個社會味嘅。係嚇、你話佢會唔會入去呢個嘅廣播業咧？ 就一啲都唔出奇，我覺得 就一啲都唔出奇，但會唔會我就唔知啦。就一啲都唔出奇嘅，因為即係通常喺國內嚟講咧，一啲有錢佬咧硬係好中意搞下傳媒嘅。 梗係啦， 真係硬係好中意搞下傳媒，即係唔係淨係中國嘅，你係美國、歐洲好多都係啲有錢佬中意搞傳媒，因為 何況係內地咧？ 係啦，真係 你知內地嗰啲傳播人 係 真係才貌相傳噶嘛？ 唔係，就係我唔中意，係唔中意搞網台啫，就好中意搞傳媒。 誒，你唔好話，唔好咁講啊，嚟緊㗎啦，我覺得。 中國網台，冇人敢搞，黐線。 喂，報下價啊，新傳媒啊，今日冇乜特別啦，淨升咗216%。 梗係啦，你有電視台可能嘅電視台喺裏邊啊嘛，嚇、 嗯 啊，即係你買咗新傳媒之後，你真係嚼埋嗰個電視台入去拍入去，成件事唔同咁講法嘅咯。 其實我好期待作為消費者，你諗下你亞視即係不嬲都係睇啲舊嘢啫嘛。 係啊，佢買咗你以為有堅嘢你睇啊？ 哇，起碼有啲明星睇下啊嘛。 黃金時間睇咩啊？ 咩啊？嗱，有兩樣嘢可以睇。 恒大淘寶。 嗱，第一可以唔係恒大播睇啊嘛，直播。 日日踢俾你睇。 唔係冇所謂，咁、有得睇下都好啊！嗱，可能恒大請皇馬嚟踢，係咪先？恒大對皇馬有得睇， 中國皇馬 係啦，中場表演仲有啲 深圳嘅皇馬假期啊， 仲有足球賽中間可能有啲英皇旗下嘅藝人係嘛？ 冇嘅，如果你講傳媒咧。就彎㗎啦，中國人搞傳媒，哦、即係佢除咗係個市場夠大之外，佢、 啊 其實真係空無一物㗎喎，中國傳媒業。 咁啊， 係啊，佢真係除咗有13億人係餓咗一啲嘅 entertainment 好多年之外，其實真係成個市場係空無一物，毫無內涵㗎。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啦，如果你國內人嚟香港度搞電視台，你都係搞翻大陸模式嘅空無一物嘅電視台嘅話咧，咁你真係香港人會唔會睇咧？ 會。 你點啫？你咪拍咯，你請周潤發，你錢啫嘛。 係咯。 拍梁朝偉。 賭場風雲三。 唔得，黐線個王晶噶嘛，真 係。誒 ，friend 嚟噶嘛，係嘛？ 王晶要睇大陸噶嘛，而家唔知你雖然係大陸公司，但你搞香港，你都係睇緊香港市場。 哦。 王晶都睇唔起㗎啦。 係喎。 你揾埋甄子丹。 係。 拍鹹片呢三個 係 錢啫嘛， 係 十億俾甄子丹，你拍唔拍鹹片啦？甄子丹一定拍， 係 係嘛？周潤發20億你拍唔拍？佢都我諗佢都會拍， 可能啊， 梁朝偉應該三億都拍噶啦， 係 啦，拍完出嚟啦。咁你睇，你哇好勁喎，哇咁大卡士拍鹹片好睇喎。但係呢樣嘢就係國內好多啲咁嘅電視劇，好多啲咁嘅電影，係對一個電視台咧，電視台唔同電影啊，電影係 one offer， 除咗你拍續集啦嚇，但係電視台係一個長線嘅一個 positioning 嚟噶嘛，所以點解我話無線一定死啊？无线个股价，无线嗰个市场占有率一定死。 系、哦、啊，喂喂，有冇啲结？我都啱啱正想谂呢样嘢，有冇啲结构嗰啲 structure product 可以，譬如话买只港香港电视，或者嗱有新传媒升咗啦，就沽只 TVB。 call 呢个嘅个 put 嗰只咁样，一个 basket 咁样。 系啊， 因为点解我讲无线会冧呢？因为你几个传媒，尤其是唔好讲传媒，讲电视台咧，嗰个营运或者系嗰个 positioning 咧，其实有一样嘢系连贯，虽然看似不起眼，但系喺你好连贯咗成个电视台嗰个嘅台格嘅，嗰样嘢就系新闻，嗰样嘢就系新闻。嗱，点解中国里边而家地方电视台好多啊？ 系冇错， 湖南卫视啊、四川卫视，你噏得出都要噏得出个地方名，佢都有个台喺度咁计啦。但系你冇一个台咧，系做到嗰个台格出嚟嘅。或者系做到一个你觉得佢一路可以玩到好长嘅一个台格出嚟，因为点解咧？系冇咗嗰个新闻报道嗰个嘅气质啊。你所有啲劇集啊， 靠綜藝咯，如果你 綜藝啊，你掕唔到一個台嗰個質氣質出嚟嘅。咁所以我點解話無線彎咧？因為個新聞彎咗。 係。 點解啲大陸電視台咧做極都係你喺固然之間，因為佢有13億嘅 entertainment 嘅市場。 係啊。 你求其你擺啲嘢落去都有人睇嘅。 咪咯，新聞聯播 過癮啲就有人睇㗎啦。咁但係嗰啲台基本上係冇新聞㗎嘛。 唔係啊，有新聞聯播。 嗰啲新聞聯播啦，佢自己有啲地方新聞緊，但係嗰啲地方新聞真係非常之 gap 噶嘛，大佬啊。咁所以係新聞係做唔到一個台嘅格出嚟咧，嗰啲台咧，我覺得真係完全係做唔起。所以點解啊？即係外國嗰啲嘅鬼佬咧，有錢咧，即係佢 Fox 啊、Sky 啊，哇！即係千方百計要買翻嚟，因為一買到嘅話咧。你成個 business 個格呢 認曬 企咗出嚟㗎喇，你個新聞企咗出嚟呢，你成個 conglomerate 呢你企咗出嚟㗎，係一個全球性喎、啊。咁、啊、所以其實點解我啱啱即係 playback 返，就係話阿楊生賣咗新傳媒，其實我諗佢唔係好想賣嘅，如果可以唔賣嘅話，佢留喺度其實冇壞嘅，就算你話唔賺錢，其實真係冇壞嚇。咁啊，所以點解無線係會彎，同埋中國嗰個電視市場點解嚟嚟去去都係一啲綜藝節目啊？你又唱下歌，我啊同你鬥唱，一人鬥高分。而家選美冇得玩，就算唱歌，乜全部人都唱歌。 係冇錯。 中國好聲音、四川好聲音、湖南好聲音，乜鬼都好聲音。好啦，到唔知某一日就好聲音，即係歌唱太多啦。 好歌曲啊，而家。 吓、 啊，好歌曲好似而家 系嘛， 系啊， 即系中央就话，哎呀，你成日挂唱歌，个个搞到唱歌，唔准再唱歌， 系， 咁啊跳舞， 限娱令，哦就跳舞，有嗰啲就跳过啦， 咁系咁跳，个个地方就跳， 系、啊， 跟住又跳到厌啦，就，哎唔准跳舞啦，咁又搵第二样嘢， 系， 咁呢啲台咧，即系弯硬。 喂，讲个台咧，即系啊咁啱啦，后日两日后啊有新电视睇啦， 系啊， 但系嗰个咧就都系冇新闻住嘅， 所以咧我觉得。即係阿王維基真係要諗一諗咧，佢點樣將個新聞擺落個台度？喺香港裏邊咧，個新聞即係其實好簡單啫。亞視點解會跌得咁犀利啫？亞視第一跌得最犀利嘅時候，之前個閃存就係咩咧？就佢、是、嗰個亞視新聞咧，本來都有10至12點收市，講幾年前有嘅，幾年前有嘅。 OK。 咁啊，但係自從佢個你知佢個亞視新聞啦，跌到得翻兩，即係一開始跌嘅時候咧。跌到七八點，跟住五六點，跟住三四點嘅時候咧，你見到成個電視台就冧曬， 就冧啦， 就冧曬。你而家點解好多人話喂，點解無線嗰個收視會跌得咁犀利嘅？即係當然我固然冇睇過啦，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啦。咁但係我都知道就係話，因為佢嗰個新聞彎咗，佢新聞冧咗咧，你牽一發動全身咧，新聞冧咗咧，七點至八點，八點至九點，成段黃金時間咧，一齊連環船咁笑，咁所以無線即係你擦鞋我明嘅，你會唔會擦得過分咗啫嘛？ 係， 係咪你係咁俾，係咁連啲員工都扮你啊！你自己真係要檢討一下㗎，無線 啊、即係我唔會話你啲新聞時時彈彈，你係比時時彈彈更 大鑊， 更大鑊啊！ 係 時時彈彈都係話，誒、哎、我有啲嘢唔記得咗報啊， 係、 咪有啲哇好大件事喎、啊？哎呀我唔記得咗，好鬼時彈我做新聞，都係唔記得啫。咁但係嗰啲新聞有啲新聞你係記得，你係偏妥嘅新聞，咁呢啲好彎嘅，香港人好敏感嘅，對於新聞嗰個嘅視線同埋個觸覺，咁啊，所以就冇㗎。你如果你話恒大買新傳媒真係拍個亞視內嘅話咧，咁當然對新傳媒嘅股價會開心啦，咁但係對整體香港係冇乜利益嘅。咁如果你講咗傳媒啊，講埋 A 股啊，講埋 A 股嗰個 乜嘢 電影咯、 啊，好好啊， 香港中國嘅電影。A 股里面的电影呢其实基本上只有一只半只的。那一只就是 兄弟。 梗是华尔兄弟。 华尔兄弟。 梗是华尔兄弟。但我觉得华尔兄弟呢都不是好做到的。为 什 么呢？即是 in the long term 呢华尔兄弟都不得。 他算难得有个 brand 打出来的。在这里。 两样东西啦。第一华尔兄弟起家呢就因为他拿到荷里活 quota 啦。 嗯。 啊那这些没输。 是。 啊你求其在荷里活都整到 Batman 咁样。 搞掂。 掂曬嘅，你俾得起 Batman 個價就得噶啦， 冇錯 嚇，咁、啊、最多叫 Batman 個主角過嚟中國，跟住打實佢啫嘛 嚇，有啊，打咗， 咁跟住即係佢都知道，即係中國係遲一路會開放嗰個嘅外國電影進口， 冇錯， 雖然條路非常之慢，極度慢嚇、啊，但係佢都係叫做七八年咁啊，會加多幾個 quota 咁樣， 佢唔急，因為太多荷里活片想搭佢啦， 係啊， 佢真係唔休啊，真係。 咁啊，而家即係入咗 WTO 之後咧，佢、要逐步開噶嘛。 係。 咁所以你見到有啲荷里活片商就話：，誒、哎，我唔打入去啊，我同佢合拍啦。 係。 甚至為華爾兄弟咯。 冇錯。 係華爾兄弟就係所以另一條線，我覺得 in the long term 佢一定彎嘅，就係、是、自己拍戲啦。 嗯。 啊、我唔知道我睇咗幾多華爾兄弟嘅戲啦。 都好多嘅。 佢都好多㗎。 真係好多。 你有冇 up 啲比較大啲嘅名字？嗰神龍膠啊，唔係。嗰、那個咩劉德華？ 我 search 翻先。 第一集係劉德華做嘅咧。 第一哦，我知狄係咪狄仁傑？ 係狄仁傑。 狄仁傑。 狄仁傑第二集就係華爾兄弟啦。 係第二集就唔係劉德華啦。 就唔係劉德華嘅。 雖然都係徐克，係啦。 係啦，垃圾到不得了。 嗱、我睇有啲嗱，我搜我都係維基啫，唔好意思，你叫背背唔到戲名嗱。對上嗰幾年，其中一套強到爆炸，就《唐山大地震》啊。 係啦。 啊。 咁呢啲係。 跟住就合拍片啊，新少林寺都算系啦、啊，跟住就其他 琴晚无线播咗新少林寺，夜晚 有啲自己拍嘅太极一二啦、啊，周星驰啦，西游记啦，呢、這个算有话题啦，呢、這个 系啦， 暂时系咁。 西游记我讲过啦，好似 系啊系啊， 佢个佢同即系周星驰同华谊之间嗰、那个华谊系好强势嘅， 嗯， 华谊无论你喺个股价上边同埋一个中国嘅电影个势上边咧，好强嘅， 嗯。 个势好强，其中一个先秦可以睇到咧，就系佢对住周星驰先生嘅《西游记》啦。 系 啊，好似有讲过嘅喺《广今日仔》嗰度，睇咗嗰度。咁啊，话说当年阿周生就拍咗套《西游》， 嗯， 咁就谂住打入大陆市场啦，咁似王晶一样嘅啫，系咪？王晶都系为咗打入大陆市场，所以佢条蓝丝带就蓝到不得了嘅。最 blue 嘅 blue 嚟嘅，而家黃生就係、 是、啊， 佢就係叫做藍精㗎啦，又唔係叫黃精㗎啦，真係。咁啊，嗰陣時周生又拍咗出《西遊》，咁就打下大陸市場，咁啊同華爾兄弟傾。 嗯。 咁啊，華爾兄弟咧就 OK 嘅。 嗯。 啊，你擺到嚟，我都當係一個嘅合拍片咁樣，我幫你擺喺大陸嗰度發行啫嘛。 嗯。 因為華爾兄弟啊，譬如銀刀啊，唔係金刀啊，正銀刀，我唔記得咗啦。啊，好似唔係銀刀喎、啊。就中國其實幾間院線公司嘅啫，咁佢哋其實可以控制啲院線嘅，咁佢哋識得好識得安排，就好似啲滬港通嗰啲安排咁嘅啫。係，就係、是、你有我譬如阿 Kelvin， 我同即係你有套西遊啊，我幫你排隊上，排隊上，我覺得咦你套嘢 OK 喎，賣得下喎，咁、我咪一個月之前我全部播曬啲 gap 片咯。 係。 餓你13億人一個月， 跟住一你就崩啊！ 一出嚟有套新戲，無論你嗰套西遊定東遊定北遊， 兩億起標， 乜鬼嘢遊咧，真係兩億起標嘅嚇。咁、所以，但係嗰陣時，你知我哋香港嘅周生又真係非常之有性格噶嘛？ 係點樣？ 咁啊傾好咗，就我唔記得咗大實際條數啦，就應該就係咧俾兩億， 係 俾兩億你，跟住兩億以上嘅票房咧。 就譬如係六四分啦， 嚇、 六四分，即係譬如阿周生你四，我哋兄弟就六啦咁樣。咁啊，周生就覺得就係喂，唉，我同你分嚟做乜啫？因為其實阿周生對於套西遊咧，覺得都唔係好得嘅，喺大陸個票房，因為冇佢啊，啊，得個舒淇啫嘛， 係、 啊、因為冇佢，咁就所以好似就同華爾兄弟講咧，就話咧，唉，唔好啦，我收到一億，我收你三億，上邊嗰啲咧全部你嘅， 嗯， 因為佢估 就上邊就冇乜。 都是三億到嘅啫，咁我收曬啦， 係 嚇、啊，你又得個波字， 係啦， 嗱、啊，因為我星爺我串啊嘛， 係 係咪？咁點知呢出戲一做完，因為華爾兄弟好叻， 係 佢安排啲院線安排啲時間咧，其實就唔需要叻嘅，真係餓你一個月咧， 唔係最緊， 你真係豬跑當貂蟬噶啦，你乜嘢都衝入戲院睇噶啦， 係， 咁一出嚟就收十億， 係， 咁嘅周生又見阿星爺見到就話，哇，係 咁樣樣， 本來我嘅兩億。加四六分，六四廿四，我计计埋埋收四亿几嘅。 系啊，結 果我而家收得三亿， 嗯， 上边七亿系你嘅。 系， 咁咪跟住咪打官司咯， 系， 咪要告华爾兄弟咯嗰阵时。 嗯， 跟住华爾兄弟话你黐线， 系 啊，大陆嚟嘅呢度， 地头告 你同我你同我玩法律真系 太子嘅啫， 之后就冇一件事咯。咁所以嗰次之大家就应该知道华爾兄弟呢只股。真係好犀利，因為個管理層非常之強勢。 唔係，我覺得冇得輸嘅華爾兄弟，因為唔係講股價，我覺得呢間公司法，除非係超級嚴重嘅一啲違規或者權鬥嘅問題咧，因為 係 This is a good point 啦。 係 咁呢樣嘢牽涉到一隻股啦，我港股今日睇我講過就七四五啦。 哦， 即係嗰陣時叫鐵聯啦，跟住唔知咩傳媒啦。係咁呢隻嘢就係嗰陣時講其中一個賣點咧，就係話華爾同埋呢個嘅。銀刀啊，假設係銀刀另一間啦，銀刀就係國產嘅， 嗯， 國營嘅，咁啊衰咗嘅， 係 話權鬥淨係乜鬼嘢啦，同港電局就衰咗㗎啦， 係， 咁所以佢就嗰間七四五咧就會立曬啲荷里活 quota， 係， 咁嗰陣時我係絕對唔相信嘅， 係， 因為基本上係 impossible， 係， 全嗰陣時最大嘅 point 咧，其實都唔需要咩 fundamental 嘅分析嘅，啱啱嗰陣時咧就係過年冇幾耐嘅，華爾兄弟先至做完個央晚啊， 係。 春晚啊，你同我讲话佢哋 会冇晒啲 嘢，黐线嘅，即系我完全唔信嘅，吓咁啊，所以即系嘢七四五跟住话，一定冧啊，冧到趴咗喺度啦， 系， 咁所以就 我斗啦，所以啊， 华儿兄弟如果 in the long term， 我点解觉得佢衰咧？就系、是、话佢会一路拍电影，佢变成一，佢唔系一间院线啊，佢变成一间电影制作啊， 嗯， 你电影制作又好简单啊，即系当然你饿咗，即系对于十三亿中国人嚟讲。電影有部分人入戲院睇嘅人係餓咗幾十年嘅， 嗯 嚇，咁、啊、但係對於另一個 market 嚟講咧，佢哋唔會餓電影嘅，電影多到冧噶嘛喺大陸，你求其買個咩盒子， 冇錯， 你睇到眼淚水出曬嚟，再塞翻去，再流過都仲 即係左右眼睇兩套都搞唔掂， 都搞唔掂嘅， 係， 咁所以對於嗰班人嚟講咧，電影尤其是荷里活電影嗰、那個 ideology 咧，嗰、 嗯 那個潛意識其實開始滲咗落去。如果你有啲嘢滲咗落去嘅話咧，你會覺得中國嘅電影咧完全係不堪入目噶啦。但係依一刻你唔覺嘅，你仲係睇緊啲中國嗰啲明星一一樣樣。 係啦，你出個馮小剛搞掂。 一個馮小剛整個范冰冰， 係、哎、 拍多個楊幂， 係 全部女就得㗎啦。 搞係啦，冇錯。 係啦，咁你其實個內容你唔會好斟酌啊，咩都唔好斟酌。但係呢啲長遠嚟講，正如好似無線嘅新聞咁樣、 嗯， 你係要打一個中國嘅一個電影或者娛樂市場一個深度嘅話咧，同個電視台嗰個新聞部一樣，你係要個新聞嗰種嘅。意識形態直跟咗一個市場裏面先得噶。中國嘅電影咧，其實冇直跟性喺度，個個睇戲都係但求一啲我入咗戲院嘅一啲嘅生理上邊嘅刺激嘅啫。嚇、啊，我入過戲院啦，$100張飛，$200 冇錯， 係 啦，係啦、啊，身份嘅象徵。 如果嗰出咩星際啟示咩 Stellar 啊 ，Interstellar 擺喺大陸， 係啊， 我一定好兩極， 係 一極咧就係話咧，捉走乜春。呢啲三個鐘咁嘅垃圾，呢啲咁嘅死人荷里活都唔知拍啲咩嘢出嚟嘅。 係， 啲太空唔搏嘢你喺度做咩？啲太空人，喂，你整個范冰冰得㗎，係咪？你唔好范冰冰，你上咩太空啫？ 係， 係咪？咁但係一班咧會好中意， 係， 因為我睇咗 Interstellar， 係， 我睇咗三個鐘嘅 Interstellar， 係，幾有品味啊！ 好有品味，但係中間個內涵咧 ，sorry 欠奉。 哇，系喎，系咪华英第搞咧呢套？哇，好想知喎、啊，真系。 Interstellar。 系啊。 你最後睇完之後，嗰陣地 內地就譯做《星際穿越》嘅、啊，票房未知啦、啊。 票房未知，唔知咧。嚇、啊，華興弟想接踩埋落去荷里活添，荷里活就非常之歡迎。 梗係啦。 啊，即係你俾翻錢，哇！你係咁以都七八個億製作喎、啊，大佬。嚇、啊，咁啊 好平啫嘛 ，Interstellar 美唔係個成本係美金億。億七啦，好似係億六億七，咪咯，係啊。 嚇，咁啊，所以即係我一路都唔係好睇好中國電影市場，但佢好大嘅一個市場。 唔得啊，政治任務啊，文化產業啊，冇得輸、啊。 但係就係、是、但係人嘅心你唔可以改變嘅。 嚇、 啊、嚇、啊，即係你唔可以由楊冪，即係當然中國有好多個楊冪啦，嚟緊亦都過咗幾十年可以揾多幾百個楊冪出嚟，楊冪定楊烈嗰個楊冪出嚟俾你睇啦。 係 嚇，咁、啊、但係。即係成個電影個行業裏面你唔可以成日淨係睇呢種嘢㗎嘛大佬啊。 喂我啱啱及到喎我查返段 news 喎。原來呢有個叫做傳奇影業喎。我又唔好冇知啊。 傳奇有啊係啊。 傳奇同華納不嬲都話唔係就話不嬲都好嘅先啊。啊唔係唔係華爾兄弟啦 ,sorry 啦。原來係傳奇影業搞嘅呢、這個 Interstellar。啊、 哦、 ，OK，OK。喂，頭先你講盒子咧，最後睇題啊。我正想頭先講港視開台時想睇啊。咁我就去，我因為我都買 TV box， 咁我去咗298啦，就全鋪鋪頭咧都係擺五部小米出嚟嘅。 係啊， 係啊。 小米點知？ 不過可惜小米又冇乜股炒，唉。 小米多。死火嘛， 系啊系啊，嗰啲网友小心啊！喂，唔好净系以为系小米先睇到啊！ 唔系屌，点解小米多死火呢？因为小米开头嘅时候冇货噶嘛， 啊系啊， 缺货啊嘛，咁啊个个系咁冲啲货入嚟啦， 系啊， 冲冲下咧，突然之间即系中国 ban 咗啲戏啊嘛， 啊 吓，即系其实小米里边咧，你已经揾唔到啲新戏噶啦， 嗯 吓、啊，你唯有就系用小米去。 啲 download 啲 apps 係 啦，嗰啲就有嘅。 係啊， 但係嗰啲都開始一路咁 ban 緊啊嘛。 嗯。 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喂，就算我唔知道 ban 咗幾多，佢哋都 ban 緊我，咁我冇理由買，仲買小米㗎。係。咁所以小米咪貨多咯。 嗯。 係咪推小米咯？ 係啊，派貨。 就是如此簡單嘅啫。 OK。 咁啊，所以就冇啊，維基開台咁啊，大家幫襯下，俾面下，係咁要睇下啦。但係維基都要搞新聞，即係新聞你要知道係一個台長遠發展。几讲几十年啦，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嚟嘅，唔系讲笑嘅呢样嘢。剧集唔可以同你温几十年嘅，吓、啊、冇可能嘅。如果系咁嘅话，全世界嘅电视台嘅生态唔会使咁多钱去搞新闻嘅。 嗯，有道理。 新闻系好贵嘅，你做一个好嘅 decent 嘅新闻， 超难， 系贵过你做一套剧嘅。 绝对，绝对。 系啊，咁所以即系你要知道新闻个角度，或者系个新闻嗰个 positioning 系对一个电视台一个基本一个生死决嚟嘅。吓、啊，咁啊，A 股你咪买华谊兄弟咯，华谊兄弟我觉得仲有得上嘅呢几年，但系长远我就真系唔睇好嘅。 哦 ，OK， 好 因为电影市场中国都仲未揾到电影市场嗰条路， 佢、嗯、 拍嚟去都系啲都唔知咩戏。即係睇一套好似睇咗一世咁樣，睇曬睇足一世嘅已經，即係好難教。咁、 嗯、 啊，係我哋有個 seminar 啊，大師。 係。 七月唔係十一月廿幾嘛？ 22號呢個禮拜六。 一二 係啦，咁就 呢個禮拜六㗎咋？ 呢、這個禮拜六啦， 我、哦、呢、這個禮拜六啊，咁你快啲報啊！ 係啊，因為就之前就冇乜好大嘅post send出嚟嘅，因為咧就俾咗 Regular Finance 自己嘅會員先啦嚇，咁見到佢反應都好快嘅啦，正如我哋所預料，就因為就驚唔夠位，咁之後咧就而家已經post出嚟㗎啦，咁當日咧就大師耀尊啦 ，OK， 咁然後七温莎公爵大廈，咁啊七點半至九點半左右嘅，咁就同埋我哋。其實之前呢我哋就會有一個測試直播版呢都會 send 出嚟嘅呢度講埋啦咁各位網友留意啦、啊、就會用大家嘅記住之後呢就會有另外一個獨立嘅網頁㗎啦咁大家留意。 仲有邊個阿文錦會唔會到啊 知 唔知啊有冇問啊 即又未正式去邀請。 未正式邀請。 因為呢、 okay. 就問下啦 搵下大師睇下搵拉唔拉敏感出嚟啦。 係。 因為就你記住去啊一定豐富啊。 係啊。 大佬滬港通一個禮拜喎。 咪就係囉。 係、啊。啊滬港通一個禮拜大把。 翻文覆雨。 大把翻文覆雨啊。好。 到到時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 Hello， 好开心咧嚟到咧 Break 一先，咁我系 On Air Power 嘅台长啊，袁俊老师啦，咁希望大家广大听众支持网台文化，到网台越做越壮大，多谢大家。Grew up in a small town, and when the rain would fall down, I'd just